宙无尽，即青春无尽，即自我无尽，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，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。 在一开始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，十年之后终于才明白，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。 进前而勿顾后，背黑暗而向光明，为世界尽文明，为人类造幸福，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，青春之国家，青春之民族，青春之人类，青春之地球，青春之宇宙，自以乐其无涯之生。 Come on, man!